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品牌蓝牙耳机以及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五份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882-0727占个名额，400-882-0727，非常好记，400-882-0727。最后一分钟内，不管有多少人参加，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再拿走开车必备的流动测速电子狗和三星蓝牙耳机，更有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要额外加送给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82-0727，人人都有份，现在就拨通抢购吧，400-882-0727，您记好了，400-882-0727，400-882-0727。 中午12点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作为标志性建筑的鸟巢，设计者们坦率地把结构暴露在了外部，自然地形成了建筑的外观，就像是孕育生命的巢，它更像一个摇篮，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而从听觉到视觉的设计，处处体现了人性化的光芒。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一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忙碌高压的工作，漫长的归家路，拥挤的春运大潮，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在这个春节，让爱回家。FM 999与正美枫叶汽车玻璃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 大家好，我是于飞。10几岁的时候呢，我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也没有什么技能，就是打点零工，勉强维持当时的日子吧。记得是25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了我现在的公司正美枫叶。在这些年中，我们见证着正美枫叶从当初一个小门店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几十家连锁店。不光如此，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了。我呢，也从当初的一个小学徒工，一个在北京俩眼一摸黑的小司机，成为了公司的部门经理。这期间呢，也确实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辛，也曾经想放弃过，曾经一度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想想家人，咬咬牙还是坚持吧，咱也不比别人差。现在好了，公司发展壮大了，我也在北京安了家。虽说日子没有大富大贵，但也算是富裕。在这些年中，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们的公司，是他们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这不，马上就要过年了，因为工作需要，今年我又不能回老家过年了。但是我会借着电波，为我的家人和朋友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祝福家人和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爱你们，请你们理解。为了让更多的员工回家过年，我必须为公司站好这班岗。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999携手正美枫叶汽车玻璃，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每天正午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为什么？ 因为每天正午我都要和一个人约会。 他是谁？ 他温暖的声线变幻莫测，他灵动的倩影莫可名状。没有他的指引，我会一筹莫展。 他在哪儿？ 他来自电波，经常令我望尘莫及。 你听，他出现了，莫音乐。 午间好啊，各位，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莫音乐，你有在听吗？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会有很多的好歌要来推荐给你听，当然还会有一些心情故事要和你共同来分享。来，马上来听今天推荐给你的第一首歌。 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这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怀念张医生是人们常听到的一句话。1997年的那场车祸，对于所有爱他的人来说，是一个永远难以磨灭的伤痛。如今偶尔还是会想起他，想起他的歌和他生活的故事。可爱的邻家大哥哥，喜欢唱歌，喜欢看书，很多歌手都以翻唱张医生的歌来怀念他。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路发烟续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

这个世界很大很美，那么的缤纷多彩。我的世界，开心是彩色的，难过是灰色的。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我是小莫，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都想让你知道，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 来说到另一位女歌者了，梁静茹。对于梁静茹的评价，声音甜美，唱功还不错，她的歌传唱很广，大量的 KTV 金曲。但随着歌迷的成长，很多歌词其实已经不再适用了，但演唱会几乎是场场爆满，多少也有点致青春怀旧的意味在吧。时间是奇妙的东西，分明在悄然流逝，有些经典的印象却沉淀在心底。纵然是嫁作人妇，初为人母，舞台上的梁静茹仍旧是温润歌喉，唱着少女心事。更准确地说，梁静茹一贯以小女生的歌曲示人，温暖的时刻她在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遗憾的档口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感慨，甜蜜的遐想做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跟你内心的世界。还有任性的表现，就是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的这种果敢。凡此种种与深沉无关，却是特定年龄固有群体的普遍感受。或许在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首梁静茹，都有一个叫做爱情的名字。 十岁的我喜欢偷偷地穿着大人高跟鞋拖地想做少女，十七岁是疯狂的年龄，实现了一个人的旅行，想要记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21岁步入成人礼，爱是当时最好的知己。是天地，伴我经过时间的洗礼，心是唯一不朽的东西。继续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不管怎样受过伤，也有敲不碎的坚定。每个人的希望被对的人收留在心里，爱是丰收的足迹。许多的婚礼， 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小爱情，不管怎样受过伤也敲不碎的坚定，每个人都希望美对的人守留在心里，什么年纪没关系，我有我的小爱情。每个人都希望被对的人守留在心里， 正在为你播出的墨音乐，我是小墨。这首歌听起来怎么样？其实相对于其他的歌来说，这算是一支冷门了，但是歌中的场景却是刻画的无比清晰，两个人在一辆车里听同一首歌，然后所有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拉开了篇章，好像那些年的我们在这里相遇相知相爱，也在这里吵架冷战分手，最后释然遗忘，也彼此祝福。只是那些爱过你的青春，我真的好希望能够来个一键重播，也真的好希望再去听听那些年我们最爱的歌。

有一点动心，一个是歌迷眼中的情歌王子，一个是大众心里的影视女神。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其实我每次听到这首有一点动心，就会想起初相遇的时候，在温度有点高的车里，我们想靠近又怕靠近，想拥抱却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我们在有点缠绵的音乐里就这样陶醉着。 One, two, ready, go. Living in a tree, yeah, that's where I'd like to be when the world falls down. No one can say nothing.Which I guess means they'll say something, but I won't be around. I'll be in my tree, living free as any child wanna be. Chaos in the streets, lonely hearts. 之前记得有林夕说过，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之后呢，王雅君也说过，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一首是热恋时候的我们，对方的一言一行都是心里最美的模样。一首是分别之后的念念不忘，你的微笑这么多年我始终也忘不了。你觉得哪一首更符合你的心意呢？ 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聊变得又化了，又变化了。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这首歌怎么听，都有相爱多年的浪漫和甜蜜。是啊，只要心中有爱，梁山伯跨时空也会和朱丽叶在一起。一次跨国恋爱，也是一次跨世纪的恋爱。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我们都是爱情童话的崇拜者。 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为你播出的默音乐，我是小默，来继续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很经典，它广岛之恋能够说至今都是 KTV 的点唱冠军，更是莫文蔚演唱会的保留曲目。从首张国语专辑《To Be 做自己》开始，莫文蔚开始尝试放低姿态的广岛之恋、他不爱我、想一个男生等多首大陆获释的作品，却成为了卡拉 OK 和车载音乐的热点的曲目。我喜欢在回家的路上打开车载音响，听不一样的莫文蔚在情歌里唱着爱恨消失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来缓解这一天的疲惫和无趣。 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倒回，空间里破碎，消失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回忆。 越过道德的边境，我们走过爱的禁区，享受幸福的错觉， 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还说再见。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有些故事总是藏在背后， 是藏在背后； 有些歌声总是打动你我， 总是打动你我。 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来聊聊陈汝佳吧。陈汝佳是《弯弯的月亮》和《晚秋》这两首经典金曲的原唱者，他的名字如今虽然说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了，却成全了几位先后翻唱他歌曲的歌手，比如刘欢、吕方、毛宁和黄凯芹。这些华语乐坛上响当当的名字，无形当中把陈汝佳对比的籍籍无名，殊不知他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歌手呢。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汝佳就是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并且开启了广东乐坛的辉煌时代。广东乐坛作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鼎盛时从中走出来的歌手占据华语势力的半壁江山，毛宁、杨钰莹、李一伦、李春波都是属于当时的翘楚，而陈汝佳也正是为广州乐坛缔造辉煌的先驱者。内地歌坛最初是以重视原创歌曲打造偶像明星开始于广东乐坛，而广东乐坛的崛起则首推陈汝佳。陈汝佳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乐坛第一人，他脱颖于1988年第三届的青歌赛，在广东歌坛开始批量包装歌手之前就已经登过春晚、开过歌唱了，是名副其实的偶像。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是音乐人李海英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原本是用于央视的电视艺术片《大地晴雨》的插曲，他成功地把古典民族的元素融于一体，在这首歌当中给体现出来。歌曲当中描绘一幅江南水乡之夜宁静美好的画面，几缕在外漂泊多年的主人公回到家乡之后，所闻所见中的家乡早已物是人非，而唯一不变的则是天上那一轮弯弯的明月，耳边传来年幼时光的歌谣，伴着空中皎洁的月光回想过去，顿然惆怅。李海英他非常希望能够完美诠释出歌中感觉的那个歌手，然后经人推荐他找到了陈汝佳，果然没有辜负李海英的期望，他高音清冽，低音缠绵，空灵纯净的音色与这首歌相得益彰。再来说另一首歌《晚秋》，这首歌是黄凯芹在粤语地区唱到人尽皆知的，毛宁普通话的版本也是皆知向闻，殊不知这首经典的首唱者却还是陈汝佳。晚秋原名叫做《愿你把心留》，由音乐人许建强来创作的。许建强他是一位全能型的音乐人，他还创作过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黎明的《请你留在我身边》，还有彭羚的《吻我》等歌曲。当时写出这首歌之后，他就交给了在广东乐坛赫赫有名的陈汝佳来演唱。由于当年缺少平台的运作和推广，陈汝佳的演唱版本只是在广东歌坛小有名气，这一点也正是陈汝佳始终没能大红的原因。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空有绝佳的才气和名曲的原唱，却缺少成熟的运作机制去捧他。相比而言，晚几年出道的毛宁和杨钰莹们则要幸运得多了，因为彼时市场已经成熟起来了。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蓦然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多少往事飘洒在风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冷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像枫叶只是在梦中。 1993年的时候，这首歌被广州新时代唱片公司买下。这家唱片公司当时盛极一时，曾是广东歌坛的四大唱片公司之一。那个时候呢，毛宁、杨钰莹、林依轮、张咪都是旗下签约的歌手。晚秋的演唱《花落毛宁》，这也成了《季涛声依旧》之后他的又一大主力金曲。纵观陈汝佳的一生，他是有很多名曲的首唱者，是中国卡带时代最后一个辉煌的巨星。他曾经登顶过许多歌手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是那个年代内地唯一能够抗衡港台巨星的不二人选，为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也立下过汗马功劳。陈汝佳来自一个翻唱风行的大时代，没有策划定位，也没有包装炒作，他有清澈的歌声和一颗执着的心，坚守着熬过寒冬。但他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他在事业顶点选择急流勇退，而重返歌坛的时候却发现早已翻了页了。2004年，陈汝佳病逝，关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的，就像是前段时间乔任梁去世一样，媒体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其实没有给予最起码的生命层面的尊重。

sweetest thing I ever tasted. Baby, you're my sugar rush. I get weak and talk too much. 今天听了这么多首的好歌，你会发现那些爱过也恨过的过去其实都是最美的青春。一个人听情歌，听的是感性的寂寞，坐在奔跑的车上，看着远方的夜灯，开着车窗，任由两旁吹来的风声抚摸你的耳朵，已经不足以体会这些歌词里的情感了。当清晨开着车，用完美音质开启一天的活力，当穿梭于车水马龙，用极致音效抚平焦虑与烦躁，当与相爱的人一同出行，播放一首深情款款的对唱情歌，让幸福与甜蜜在车里环绕。音乐追求完美，爱享受极致。 什么天堂，此刻这样就很好，阳光洒在你脸上，不用带我去飞翔，一路小跑刚刚好，冬天的风有点凉，轻轻吹过我心房，如果一天 的全部内容，为大家讲述了陈汝佳他的一生，当然 还有很多的好歌和你共同来分享了。我是小莫，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你一份不一样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把你画成花，会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点画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静静的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在咫尺相信找灵感，我把你画成花，会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轻轻的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就在咫尺的未来。爱情就像遥遥路上一束明亮却温柔的月光，快乐原来如此简单，你在身旁就是我 还在等待，我不知道为何一直延迟。